上下左右， 一秒一个吻， 一天也不保留。Time is in your hand,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Yeah, yeah. 我用一刹那交换一个天长地久，我用我现在交换你的从此以后，时间在你双手。 Hey yeah, time to fall in love, 不管什么时候， 一秒一个梦， 转动爱的节奏。 Time to fall in love, 不管上下左右， 一秒一个吻， 一点也不保留。反正绕过我的胸口，也不会看着时间将你带走，看着黑夜白昼游过我的宇宙，也不会让你有一秒的哀愁。上下左右， 一秒一个吻， 一点也不保留。 Time is in your hand,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Yeah, yeah. Time to fall in lov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Yeah, yeah. Time is in your hand,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王力宏之后呢，继续来听听看戴爱玲。戴爱玲的声音呢实在是太有特色和吸引力了，要是呢能够在气质上再给自己来一点提升呢，让自己更有心象，我相信呢喜欢她的人会越来越多。听听看她带来的这首《踏实跳蚤》。 想要小声

什么都没说，我往片段划过，什么都没留，唯一怎能用文字带过，你怎么就离开了我。牵着，还有谁让我这样难过？你转身走了很久，我没来得及承受痛，重新来过。还记得你教过我沉默，早已经擦肩而过，一封信说到尽头，连再见都不愿说，想你是眼泪的借口。什么都没说，丢下我就走，什么都没留，只留下伤痛。什么都没说，拉着我的手，几行泪停了眼眸。什么都没说，过往片段划过，什么都没留，回忆怎能用文字带过，你怎么就离开了我。丢下我就走，只留下伤痛。每一天想着你，想为你写歌。

复的试探太微，疑惑的口吻让我们感觉了以为，谁给的拥抱不纯粹，谁的过去是无限完美，耳边的流言太安慰，无心的猜测让我们 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

睛太亮，在寂静的夜 良心让爱坚固，剩下由老天做主。爱你是一条不归路，一度我非常孤独，但是我更怕漂浮，直到身在何处。有时候绝路也是人生一条路，爱让人缺一不足，忘记又结束，一心只想你幸福，疏忽了自己痛苦。我没有坠入，尽管你也千辛万苦，不愿认输，是良心让爱坚固，剩下有老天做主。